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1分布施波罗蜜多之二复次满慈子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一切行中最初应学无染布施波罗蜜多何以故满慈子若学布施波罗蜜多无始世来所习牵垢即便远离身心相续见能亲近一切智智是故菩萨若时若时一切智智相应作意相续现前而时而时见此能尽一切智智若时若时见此能尽一切智智而时而时见远声闻及独觉地若时若时见远声闻及独觉地而时而时见复临近一切智智又满慈子如天雨时至瓮回处乘水见满如是满时由诸雨滴常时连住非为出后如是菩萨求一切智非初心起即能证得亦非后时做菩提座最后心起独能证得然有初心相续乃至做菩提座最后兴起辗转相资得一切智求一切智初中后心无不皆能引一切智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要由诸心辗转相续拂断障法方成半故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欲即证得无上菩提不应令心有所间杂时满慈子便问巨兽舍利子言其何名为诸菩萨众心无间杂舍利子言若诸菩萨非礼作意现在前时能正观察此能随顺一切智智非为违逆此诸菩萨能如实知我今所起非礼作意与一切智能为助伴为我所起非礼作意能引有身令与生死相续久住饶已有情我身若无非礼作意自引令住即便断灭尚不能令自性圆满岂能饶已他诸有情其此名为诸菩萨众心无间杂又满慈子若诸菩萨能观诸法若顺若违皆能助引一切智智此诸菩萨方便善巧观一切法皆能随顺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不为顺为心所间杂能于伪境心不生称 与顺境中心不起爱，若为若顺皆能正之，为自助缘引一切智。如是菩萨与一切时一切境中心无间杂。又满次子，譬如有人为他求职，将意杀出，其人恍怖，更无余想，唯作是念：我今不久定当为他之所杀害。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常思维一切智智，无余作意，于中间起。是诸菩萨与一切时，不为余心之所间杂。又满慈子，譬如有人多计真财入于旷野，其中多有凶暴劫贼，彼人儿时更无余想，唯作是念：我与何时当处如此险难之处，得至丰乐安稳国土。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常思维一切智智，诸余作意无容得起。是诸菩萨深意清净，不为余心之所间杂。又满慈子，譬如有人曾行劫道，往所反阔，其人惶恐，切入是禅，于杂闹处欲自藏隐，正值其中摇铃声鼓，宣王教令欲相擒捉，彼人儿时更无余想，唯作是念：吾我今时为他食之，而见禽戏。诸菩萨众亦复如是，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常思维一切智智，诸余作意无容间起。是诸菩萨于修行时，不为余心之所间杂。又满慈子，譬如金狮有持百金来受其手，语言：此物王遣妇孺，令造种种妙庄严具，一即用意一月始成，如其不成，或复粗恶，当斩如首，定不相赦。金狮闻已，身心战步，昼夜精勤，竭思营造，未曾暂起诸余作意，唯作是念：我当云何如王所弃严具成办？其人乃至严具未成，中间虽有饮食等事，而都不作饮食等想，但于金所信心相续，思构变异，作庄严具。何以故？满慈子，彼即爱众自身命故，于是今师如期承办妙庄严具，持至王所而白王言：王所迁作妙庄严具，今已总成。王见欢喜，未遇彼言：汝大勤劳，能随我敕，应十二月营构乃成，如一月中即能总办，虽以多物而赏赐之。诸菩萨众亦复如是，从出发心乃至最后金刚预定，将现在前，中间曾无一心间杂，唯求引发一切智智，如彼金狮惜身命故，乃至严具未得总成， 与其中间曾无异象，间杂营造庄严巨心。菩萨亦然，众菩提故，乃至未证无上菩提，心常思维一切智智，无余作意，与中间起，其此名为心无间杂。若诸菩萨求一切智，能如是住无间杂心，精进修行，去菩提行，能速圆满菩提资粮。于菩萨众经无数劫有间杂心修菩萨行，乃得无上正等菩提，资粮圆满。此菩萨众不经百劫竟能圆满，何以故？按此子，是诸菩萨求一切智，诸余作意无容暂起，于中间杂大菩提心，故无杂心修菩萨行，不经百劫即能圆满，证得无上菩提资粮。有间杂心多时相续，不能承办菩提资粮；无间杂心少时相续，既能承办菩提资粮。刹那刹那常增进故，如是菩萨欲求无上正等菩提，能引资粮速圆满者，应勤方便无导引发无间杂心，若得此心，则亦证得一切智智。儿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无间杂心以何为性？何等作意能间杂心？有彼此心名有间杂。诸菩萨众云何避之？舍利子言：若诸菩萨方便善巧求一切智，无余作意与中间杂，无间杂心以此为性，若声闻称相应作意，若独觉称相应作意，皆能间杂大菩提心，具名菩萨非理作意。所以者何？二乘作意危害无上正等菩提，若其彼心现在前者，不能圆满菩提资粮，心乐涅槃，厌背生死，菩萨于彼应远避之。作是思维，二乘作意为一切智，顺般涅槃，我心不应为彼间杂。是故菩萨应作是念：贪嗔痴等相应之心，与大菩提虽为障碍，而能随顺菩提资粮，与菩萨心非即间杂。如求独觉声闻地心，所以者何？贪嗔痴等能令生死诸有相续。诸诸菩萨引一切智问：菩萨众方便善巧起诸烦恼，受后有身与诸有情作大扰矣，一知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令得圆满。一知修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令得圆满。一知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令得圆满。一知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令得圆满。一知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令得圆满。 一知修学，诸菩萨地，五眼六神通，令得圆满。一知修学，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功德，令得圆满。如是烦恼能助菩萨，令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声闻独觉作意，有彼作意障大菩提，一爱自量令不圆满。是故菩萨摩诃萨众，其彼作意兼杂心时，无上菩提则为更远。是故兼杂诸菩萨心，无如声闻独觉作意。诸菩萨众求大菩提，应远避之，无令暂起。烦恼作意顺诸有身，与菩萨心非极兼杂。何以故？满慈子，诸菩萨众求大菩提，为度有情，披精进铠，久住生死，作大扰意，不应速断烦恼作意。由此作意现在前时，令诸有身常时相续，依之隐舍，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及于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圆满。如是烦恼相应作意，顺后有身助诸菩萨，引发无上正等菩提。未证菩提不应求断，乃至未作妙菩提座，于此作意不应永灭。是故菩萨摩诃萨众，若起烦恼现在前时，不应语中即生厌恶。何以故？满慈子，诸菩萨众与诸烦恼，其有恩想，作事思维，我有彼故，引发种种菩提自量，令速圆满，故彼与我有大恩德。所以者何？如于善法与我有益，应爱重之，烦恼亦然，不应厌恶。如是菩萨方便善巧，与诸烦恼及彼境界一身爱敬，如佛世尊。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方便善巧，作事思维，有诸有劫未永断故，我能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圆满。因思引发一切智智，若是若时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量无边佛法修建圆满，而时而时令诸有劫辗转微薄，乃至都尽，便证无上正等菩提。譬如商人以车重载种种财宝远去大城，若时若时其车运转渐渐前进，而时而时古往轴等渐渐窝锐，如是辗转得入大城，车随一时众分散坏，所为计办主无顾惜。如是菩萨方便善巧，以劫摄受所依有身，若是若是由劫摄受有身相续，而时而时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量无边佛法见次圆满。若时若时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律 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量无边佛法见此圆满。尔时尔时，令诸有劫见此衰减。若时若时，令诸有劫见此衰减。尔时尔时，见得临近一切智智。若时菩萨正大菩提，尔时所依身结俱尽，所作已办，不须身结。如已入城，车无复用。如是烦恼与大菩提虽为障碍，而与能引菩提资粮有能助力。是故菩萨乃至未作妙菩提座，不永灭除。若得菩提，一切顿断。若有情类，至菩萨所，先即呵毁，后弃财法。菩萨儿时欢喜施语，作如是念：今此有情来至我所，施大恩德，令我成就布施安忍，由此证得一切智智。我缘彼故，法增上心，去大菩提，胜于境界。由是菩萨，诸作意中，唯除二乘相应作意，诸余作意，皆不厌舍，以于证得一切智智，无不皆有助伴之力。时，满慈子便问巨兽舍利子言：岂不二乘与一切智亦有助力？为诸声闻亦能教授教戒菩萨，令劝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给予无量无边佛法。若诸独觉亦为福田，诸菩萨众施彼衣服食，即能证得一切智智。云何可言声闻独觉相应作意，与一切智及此资粮无能助力？时舍利子即报巨兽满慈子言：如是如是，声闻独觉与一切智及此资粮具有助力。为诸声闻亦能教戒教授菩萨，令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能教授教戒菩萨，令勤修学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能教授教戒菩萨，令勤修学四经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能教授教戒菩萨，令勤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能教授教戒菩萨，令勤修学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能教授教戒菩萨，令勤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能教授教戒菩萨，令勤修学即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亦能教授教戒菩萨，令勤修学净观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亦能教授教戒菩萨，令勤修学陀罗尼门 三摩地门，亦能教授教界菩萨令前修学五眼六神通，亦能教授教界菩萨令前修学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能教授教界菩萨令前修学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亦能教授教界菩萨令前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能教授教界菩萨令前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能教授教界菩萨令前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能教授教界菩萨令前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声闻与一切智及此资粮亦有助力，若诸独觉能为福田受菩萨施。为诸菩萨远比福田师资深具，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故独觉与一切智及此资粮亦有助力，然诸声闻独觉作意与一切智及此资粮俱无助力。随者何？声闻独觉相应作意与二乘地有胜助力，与诸菩萨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及此资粮极不随顺。为厌生死心般涅槃舍大菩提即有情类，故至菩萨定不应起独觉声闻相应作意，有彼作意与诸菩萨所求佛果所意有情俱不随顺。又满次子，诸声闻称与诸菩萨摩诃萨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有大恩德，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一切波罗蜜多及于圣行相应教法教授教戒令前修学速得圆满，亦与菩萨所敬福田受菩萨施，令诸菩萨即得圆满菩提资粮。由此声闻与诸菩萨有大恩德，是故菩萨方便善巧观诸有情及一切法与一切智及此资粮，无不皆有随顺恩德。诸阿罗汉若智若心与菩萨称亦有恩德。为若无彼则无所折，云何可言诸菩萨众不应发起阿罗汉心亦不应修阿罗汉智？由折彼故，菩萨引发菩提资粮速得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故阿罗汉若智若心与菩萨称亦有恩德。为令菩萨得一切智穷未来际利乐有情，一切独觉若智若心与菩萨称亦有恩德。为若无彼则无所折，云何可言诸菩萨众不应发起独觉称心亦不应修独觉称智？由折彼故，菩萨引发菩提资粮速得圆满，即能证得一切智智，故诸独觉若智若心与菩萨称 亦有恩德，为令菩萨得一切智，穷未来际，利乐有情。又观二乘心智下列，菩萨修学增上心智，若无二乘下列心智，菩萨不应修增上者。如诸菩萨若心若智，有乐无漏，微除如来应证等觉，若心若智，与于一切为尊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是故一切声闻独觉若智若心，与一切智亦有少分随顺势力，如是菩萨方便善巧，观诸有情及一切法，与一切智及此资粮，无不皆有随顺势力，故于一切心无厌舍。又满此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虽有器舍真财等事，而于彼世无取相想。为若弃舍一切法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便能证得一切智智。若不舍相，回向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终不能得一切智智。若诸菩萨能获种种金银等宝，虽名得利，而未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能舍种种金银等宝，乃可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能舍众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乃名能得无上善利。若诸菩萨作转轮王，通四周界，得大自在，虽名得利，而未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舍四周界转轮王位，乃可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能舍众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乃名能得无上善利。若诸菩萨作欲界王，通摄欲界，得大自在，虽名得利，而未名未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能舍欲界自在王位，乃可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能舍众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乃名能得无上善利。若诸有情弃舍众相，得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虽名得利，而未名为能得大利。若诸有情弃舍众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乃名能得无上善利。若得无上正等菩提，与诸利中最上最胜，无能及者，随者和诸菩萨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能为有情作大饶益，声闻独觉及诸异声无此事故。若诸菩萨普缘十方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众相，作种种上妙饮食衣服卧具病源医药房舍资财花香等物奉施供养，虽名得利，而未名未得无上利。若诸菩萨 能舍众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乃名能得无上善利。所以者何？饮食等物皆有众相，诸有相法皆有数量，有数量法，有分现故，远彼不能证无分现一切之智。若诸菩萨方便善巧，原十方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众，具无量种稀有功德而不取相，虽享无边上妙饮食、衣服、卧具、病源医药、房舍、资财、花香等物，奉施供养而不取相，虽能回向无上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而不取相，由此证得一切智智，穷未来际饶益有情，当知名为得无上利，与一切利最为第一。若诸菩萨能作如是方便善巧，修行布施，乃得名为居顶菩萨，决定当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一切智智甚难可得，如是菩萨能舍内外一切种相，心无所着，求证如是一切智智，与诸菩萨最为上首，当得如顶无上菩提。过去未来现在菩萨已当现得一切智智，无不皆由如是所起方便善巧而能证得。十满慈子便问巨寿舍利子言：云何菩萨得入居顶？诸菩萨说。舍利子言：若诸菩萨方便善巧，不取法相，是诸菩萨得入居顶。诸菩萨说。满慈子言：是诸菩萨与何等法？不取何相？舍利子言：是诸菩萨与色蕴，不取常无常相；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常无常相；与色蕴，不取乐无乐相；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乐无乐相；与色蕴，不取我无我相；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我无我相；与色蕴，不取净不净相；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净不净相；与色蕴，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色蕴，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极净不洁净相。是诸菩萨于眼处不取常无常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常无常相，于眼处不取乐无乐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乐无乐相，于眼处不取我无我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我无我相，于眼处不取净不净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净不净相，于眼处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眼处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极净 不极净相，是诸菩萨与色处不取常无常相，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常无常相，与色处不取乐无乐相，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乐无乐相，与色处不取我无我相，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我无我相，与色处不取净不净相，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净不净相，与色处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色处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极净不极净相，是诸菩萨与眼界不取常无常相，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常无常相，与眼界不取乐无乐相，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乐无乐相，与眼界不取我无我相，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我无我相，与眼界不取净不净相，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净不净相，与眼界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眼界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极净不极净相，是诸菩萨与色界不取常无常相，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常无常相，与色界不取乐无乐相，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乐无乐相，与色界不取我无我相，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我无我相，与色界不取净不净相，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净不净相，与色界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色界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极净不极净相，是诸菩萨与眼识界不取常无常相，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常无常相，与眼识界不取乐无乐相，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乐无乐相，与眼识界不取我无我相，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我无我相，与眼识界不取净不净相，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净不净相，与眼识界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眼识界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极净不极净相，是诸菩萨与眼处不取常无常相，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常无常相，与眼处不取乐无乐相，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乐无乐相，与眼处不取我 卧相，于耳鼻舌身一处亦不取我卧相，于眼处不取净不净相，于耳鼻舌身一处亦不取净不净相，于眼处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耳鼻舌身一处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眼处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极净不极净相。是诸菩萨，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取常无常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常无常相。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取乐无乐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乐无乐相；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取我无我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我无我相。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取净不净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净不净相；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极净不极净相。是诸菩萨，于地界不取常无常相；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不取常无常相；于地界不取乐无乐相；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不取乐无乐相；于地界不取我无我相；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不取我无我相；于地界不取净不净相；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不取净不净相；于地界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地界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于水火风空十界亦不取极净不极净相。是诸菩萨，于因缘不取常无常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常无常相；于因缘不取乐无乐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乐无乐相；于因缘不取我无我想；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我无我相；于因缘不取净不净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净不净相；于因缘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因缘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极净不极净相。是诸菩萨，于无明不取常无常相；于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常无常相；于无明不取乐无乐相； 与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乐，无乐相。与无名，不取我，无我相。与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我，无我相。与无名，不取净，不净相。与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净，不净相。与无名，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与无名，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与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极净，不极净相。是诸菩萨，于欲界不取常无常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常无常相，于欲界不取乐无乐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乐无乐相，于欲界不取我无我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我无我相，于欲界不取净不净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净不净相，于欲界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欲界不取极净不极净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极净不极净相。若诸菩萨能作如是方便善巧，不取法相，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是诸菩萨得入居顶诸菩萨树，能得如顶一切智智。又满此子，若诸菩萨知一切法皆非实有，远离众相而行布施波罗蜜多，是诸菩萨得入居顶诸菩萨树，能得如顶一切智智，亦能教化一切有情，令依如是一切智智发愿去求，亦能证得。又满此子，若诸有情与无相法不起圣解，则不能发一切智心。若不能发一切智心，则不能修诸菩萨行。若不能修诸菩萨行，则不能得一切智智。若诸有情与无相法能起圣解，则能发起一切智心。若能发起一切智心，则能修行诸菩萨行。若能修行诸菩萨行，则能证得一切智智。又满此子，若诸菩萨发心去求一切智矣，随所舍事皆能了之，空无所有，而行布施波罗蜜多，为如实知诸所舍事皆如幻化，非如我等无始始来所取诸相。犹能知故，与诸所有皆能弃舍，不取诸相。诸有情类不如实知诸法非有，皆如幻化故，与诸事起坚固执着。有坚执着不能弃舍，由不弃舍摄受牵令，由牵令故身患命中堕诸恶趣，受贫穷苦 虽有所得，不能弃舍，富于其中，增长千里，由思复堕，诸恶趣中，受种种苦。如是受苦，皆有取向。若诸菩萨方便善巧，知法非有，皆如幻化，即如幻化，皆应弃舍。幻化非我，即我所故，与一切事皆能弃舍。随者何？我所是，既不可得，不应执着。无执着故，皆能弃舍。犹能弃舍，与佛世尊所说正法，深深爱要。未作是念，昔有世尊，善说诸法皆如幻化，我依佛教一切能舍。为能弃舍如幻化法，令我当得如幻无相无上菩提。是诸菩萨作如是念。诸佛世尊，能作难作，未教菩萨如实了之，诸法非有，皆如幻化，有了之故，不生执着，少用功力，能舍一切，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如是知，诸法非有，皆如幻化，舍离众相，以无相心勤求如顶一切之智。如满此子，勿为我说如是法要，是自辩才，借如来威神之力。而时佛告阿难陀言，今舍利子诸有所说，皆佛神力，汝应受持。我涅槃后当广留步。卷第580。